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消息。交通部近日发公告，铁路运输企业餐饮经营行为应当规范，做到明码标价、制价相符，不得出售无生产单位、保质期和过期变质食品。中国科学院近日发布国内首款云端人工智能芯片，理论峰值速度达每秒1,280,000亿次定点运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中等职业学校应在核定的编制内至少配备一名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专兼职教师从事职业指导。紫金山天文台透露，本月宝瓶座流星雨、木星冲日、金星合月等天象将轮番上演，罕见的彗星过近日点将迎来绝佳的观赏机会。北京市印发方案，今年开始三级医院分时段预约诊疗将精确到30分钟。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国防部近日表示，将于本月中旬向文在寅提交国防改革2.0方案，内容涉及把义务兵役制的兵役期由目前的21个月缩短至18个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1.5%至1.75%的水平，符合市场普遍预期。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日前，丝路青年读丝路朗诵大会在北京举行，该活动旨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沿线国家地区人文交流。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 你曾说过这些是我们的舞台，但你却不在，把日记写满关于我们青春的期待。Oh, 我的明天永远有你更精彩，你的笑容给我关怀。好朋友，苦和累也要分担。原来你一直在 ，Oh be my friend。原来你一直都不曾走开。谢生命中有你的陪伴，原来你一直比我更明白，你是无法期待。下定决心这次也许还是会失败。Oh, baby don't cry， 在你的出现鼓励我们勇敢站起来。我的梦想从此不会再更改，你的想法我全明白，这感觉因为你迫不及待。原来你一直在 Oh be my friend， 原来你一直都不曾走开，原来你一直在我心里最温柔为我喝彩，感谢生命中有你的陪伴。原来你一直比我更明白，你是无法期待。